那我们现在在中国我还没有看到这种场景，而且在马路上能看到，不用说30年了，20年以上的车都太难见了。 也就是说全中国30岁以上的车都在你那儿了？ 嗯，也不是都在我这儿， 基本上 我其实我的保护能力非常非常小， 嗯， 大部分都已经把它回炉炼钢，可能再造了另外一辆车。 哦，好可惜啊。 其实说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，嗯，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，嗯，就是我是在想，可能是我们在通过一个汽车的报废政策让人刺激人们去买新车， 嗯， 去拉动我们的这个内需市场，去提升 GDP。 嗯， 我觉得提升 GDP 有很多方式， 嗯， 那么现在打着环保的幌子去提升 GDP， 嗯， 实际上你还没有环保，而这个 GDP 你没有实质性的去提升它。 侯爷，您现在手上有100多辆经典车哈， 嗯， 您基本上是从兴趣开始，然后现在把它当成一种事业来做了， 可以这么理解吧？ 啊，那您现在是怎么来经营您这份事业的呢？ 嗯，其实我这个事业也谈不上经营，因为我有其他的这个工作。嗯，我是用其他工作赚来的钱，其实在养这个我的这些老爷车。我们其实现在更多的一些商业活动吧， 嗯， 就是服务于一些汽车厂家，因为现在很多汽车厂家也开始注意这个品牌的历史的宣传， 嗯， 那么宣传就要有道具，那经典车其实就是他们最好的道具。 嗯， 比如说大众的 T 系列，那么它今年已经出到了第6代，那我们配合它把 T 的1、2、3、4、5配合着我们这个6代的上市，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承的过程来讲述给这个消费者。 嗯， 也是一种汽车企业文化的一个就是最具体的一个表现吧。 嗯， 这个经典车， 嗯，您刚才说您现在是在做其他的工作，然后来养这个经典车这样一个事业。 嗯 嗯，是说它本身是没有挣钱的渠道，还是您没想让它来去挣钱呢？嗯， 渠道其实有，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， 嗯， 我们服务一些汽车厂家， 嗯， 那还有就很多了，比如有的现在很多年轻人拍婚纱照也要租一辆这个经典车来做背景， 嗯， 甚至有的他在婚礼现场还要，有一辆经典车出现， 嗯， 他们有可能还要开着这个经典车进入这个婚礼现场。那还有一些就是像什么大型商场的这个开业呀庆典呀，他们也会用到，还有一些这个电影的电视剧的剧组，他们在拍一些过去的那些年代的片子的时候，他们也要用到，当然都是和我们租用的。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他们，就是他们从另外一个商业角度也支持了我的这个爱好，同时也支持了中国这种汽车文化的传承。 您更在意的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 对， 然后关于它的商业的利益点呀什么的，您可能考虑的并不是特别多， 不是太多。 好，非常感谢侯爷，然后呢接受我们的采访。听众朋友如果很想去侯爷那参观，然后就可以再搜索一下9号车库， 对， 然后就可以找到。好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侯爷。 嗯，谢谢。 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，一路还要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9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，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Yeah.